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出品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明月清原著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。 敖将军身量也像敖纪，高大挺拔，是名将的身形，但经过风霜，更有一种山岳般的气质。奇怪的是，他气势并不像虎豹，更像是厚重却强大的，并不是沙，而是熊与象一类的。打起来自然可以横扫千军，但安静下来也是可以温和啃着树皮的。 钟义海虽然老得提不动枪了，小严大人难道不想去堵堵口子？ 严君玉猝不及防听到他这一句，第一时间甚至没有意识到他在戏谑，是长辈对子侄的语气，又带着调侃。 哎，你知道我跟钟老将军学枪？ 钟义海一辈子就收了一个徒弟，我当然知道。只是妙算虽好，韩信还是要上战场的。 敖仲将军仍然不动声色，他的目光仍然十分沉稳，甚至是看不出期望和催促的，平静的如同长辈审视子侄。严君玉却有点无法承受，本能地转移话题道：“ 我当然知道，我这也不是妙算，不过是照猫画虎罢了。东宫卧虎藏龙，像我一样厉害的人还有很多，一定会让敖将军如虎添翼的。敖将军，快点决定吧，幽州沦陷的军报应该就在这几天了。” 敖仲将军没接话，而是道：“ 等时机到了，末将自然会去觐见殿下的。” 严君玉走出中军帐时，已经月上中天了。敖仲将军治军如神，月光下军营安静如山林，只听见巡查的打更声。严君玉跟着个小校官穿过教场，看着空荡教场上，忍不住把手合在嘴边长笑了一声。以前敖纪带他去爬山时就这样玩过，说是可以练气。严君玉那时候以为是练武，现在才知道他说的是气势。这样空旷的地方，周围又驻扎重兵，实在容易唤起人心中的雄心。不知道敖纪现在在干什么呢？虽然燕北相对安全，但幽州沦陷后，幽燕再也没有绝对安全的地方了。他刚才在帐中是骗敖仲的，哪怕是东宫也不会有人比他先猜到幽州沦陷。大周的将领没有那么宽裕了，幽燕告急，能送去边疆的都送去了。连枢密院的宗室子弟都送去了几个，唯一的家底就是敖仲的安南军，再打下去就要全国大征兵了。以东宫的耳目，大概自己还没出宫就已经有人告诉萧景琰自己写的是幽州了，只是知道了也没用，权谋到最后如同打仗，也是要大军压境一决胜负。他不是以萧景琰的小言身份来到敖仲这儿，他是东宫伴读，也是镇北侯严君玉，就像叶家一样，严家也要与东宫共存亡。他给出了他能给的全部筹码，如果这也不能说服敖仲，那他也没办法了。严君玉跟着小校官走出军营，却听见背后一骑飞快追过来，回头一看，正是那个楚文瑞，他手上提着一杆长枪，甲胄在身，正是说书中威风凛凛的将军形象。严君玉不由得看愣了，他还没穿过属于自己的盔甲呢，家里存的父亲的盔甲都旧了，以前年纪小穿不动，这次回去可要试试。 给你，大将军让我送给你的。 楚文瑞十分洒脱，他骑在马上的样子实在勾起了严君玉小时候的回忆，不由得有点恍惚，险些要以为自己也在敖仲麾下效力过了。不过镇远侯可用不起这么好的枪。严君玉摸了摸枪杆，枪随人走，这枪主人的身量应该比他高半个头。月光之下，亮银枪头上刻着小小的两个字，这是敖纪的枪。3月1日凌晨，边关急报，据说是从幽州城逃出的士兵传出的绝命信，跑死2匹马，连夜送入宫中。 2月24日，西戎皇子蒙苍率10万大军南下支援靖北，途经幽州城西30里突然袭击。幽州牧李弘虽然早有预感于城外布防，但又于周围兵力全被牵制，燕北迢迢往靖北的路径又被截断，仓促之下只得坚守幽州。26日，蒙苍用仿照铁浮屠的铁雾塔撕裂兖州防线，幽州牧仍然坚守不肯出援。燕北王次子匡天瑞战死，将士战死12000，兖州沦陷。27日深夜，燕北援军于半路被截杀，只得退守燕北，伤亡5000。29日，西戎在幽州城外布开阵型，箭雨压制，九牛弩射入城墙，搭起云梯。幽州赖以坚守的滚石落木全被箭雨压制。西戎狼头锤撞开城门，最致命的铁雾塔骑兵冲破防线。幽州牧李弘亲自披甲上阵，巷战中斩杀西戎数十人，被暗箭射杀。将士死伤30000，被俘3000，平民弃城而去者万余，幽州沦陷。蒙苍将李弘斩首挂在城楼处，扬言自此每下一城挂一人头。他声称要在2月内为查云硕打下京都，免得错过京中桃花花期。消息传到京中，庆德帝于病榻上咳血，急召近臣。其中雍汉海本是在御前伺候，玄通府却久召不至，更有兵部尚书、户部数人姗姗来迟。敖仲大将军倒是准时赶到，但庆德帝脸色灰败，目之而不语。敬畏朱雀小心服侍，仍然不解其意。就在所有人以为庆德帝会因此迁怒东宫的时候，庆德帝手书让太子入主枢密院，广平王协助处理军机大事，不用到御前侍病，免得分心。这道旨意里虽然明显带着不满，但也算妥协了。天家父子之战从此形势扭转。严君玉可没第一时间回到东宫，东宫解禁，太子妃立刻要回去了，叶玲珑还跑来催他，催了两下不见他动，跑去跟太子妃告状。 你看，严君玉又开始犯牛脾气了。 小严是在想事情呢。 严君玉自己在外面练了练枪，又逛了两圈，眼看着天快黑了。他不是不想回去，但记仇也是真记仇。萧景琰当初把自己骗出东宫，他还记得清清楚楚呢。况且敖仲也并没有像自己以为的那样会投向东宫，实在有点没面子，不如趁着时间咬咬牙把兵法四式读透了，弄懂敖将军到底想要什么。严君玉继续留在那小宫殿里，见天黑了才慢吞吞起来，也没什么要收的东西，就把敖记的枪一拿，朝着东宫走了过去。他早已习惯皇宫上灯后的样子，这点灯火根本无法点亮这重重宫阙。一座座宫殿在黑暗中像蛰伏的庞大怪物，像是要把身处其中的每个人都吞噬下去。哪怕是住惯了的人，穿行在其中也有种陌生感。也许荣浩会来找自己也不一定，严君玉这样想着。绕过一段宫墙，已经可以看见东宫的飞檐了。长长的宫巷中站着一个高挑身影。最开始他以为是聂彪或者燕龙他们，荣浩不习武，身形没有这么漂亮挺拔，但聂彪不会穿这样的衣服，织金锦缎就算在黑暗中也能隐约地感觉到质地，是一片沉沉暗色中带着流金的光。严君玉站定了，不说话，只是看着他。谁也猜不到太子殿下会一个人等在这里，没有御辇，没有随从，就只是安静站着等他。严君玉不说话，他也不说话，两个人只是站着。周围暮色四合，只听见远处参天阁为圣上祈福的钟鼓声。他忽然往前走了一步，严君玉立刻就退两步，一副要拔腿就跑的样子。现在的他就算是聂彪想抓到也难了，当初在二门是要安南军结阵才能够拦下来的。萧景琰在心中叹了口气，叫道： 小燕。 太子殿下平生少用这种温柔语气，还带着点无奈，唯有的几次都是用在严君玉身上。严君玉也是真的傻，每次都很吃这套， 听见他像是疲倦极了的样子，就没法发脾气了，只是瞪着他。 干嘛？ 小严已经不是小严了，身量也穿得起旧战袍了。之前最多是带着野性的鹿，现在已经有了小狼般的桀骜不驯，是挺拔英俊的少年狼。太子殿下心中感伤，语气仍然温柔。 小严跟我回东宫吧。 现在知道叫我回去了，之前怎么连门都不让我进呢？ 严君玉可没这么轻易放过他。 是我不对。 他站在那儿的样子实在让人心软，语气也这样真挚。虽然初春仍然是冷，他连披风也没有，不知是怎么跑到这儿来的。眼神虽然看得不清楚，但也知道是极温柔的神色。 我只想让小妍平安。 严君玉实在是没什么出息，也是萧景琰这家伙实在太有欺骗性。平日里是高高在上的太子殿下，不怒自威，所以偶尔这样的温柔才格外有杀伤力。严君玉虽然仍站着不动，语气却已经软了下。 你怎么知道我会从这过来？ 我从枢密院回来，想到小妍也许会过来，特地在此设伏。 一定是他知道自己不肯回东宫，才特地来这里堵自己的。严君玉也知道他是从紧急的军情中抽出时间来，还特地拿枢密院来引自己上钩。但他实在是听到那三个字眼睛都亮了，心说自己才不是什么小肚鸡肠的人，还是先知道军情要紧。这一犹豫就忍不住往他那边走了两步。太子殿下从小狩猎，对于捕捉猎物很有一套，之前一步不动，免得打草惊蛇，见严君玉动了，顿时笑着大步走了过来，伸手拉住严君玉手臂拥抱了他。严君玉闻见他身上有冰雪冷冽的味道，但也带着枢密院的文墨香。怪不得荣浩跟那西戎人总是不清不楚的，他们这类人实在太危险，喜怒不形于色，总是耐心等，再坚硬的城墙都一点点瓦解。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